大家好，我是满仔郑锦满。四眼乜乜乜呢个节目咧，非常之需要大家嘅月费支持。月费对于我嚟讲咧，除咗系支持我本人之外咧，亦都系支持 My Radio 嘅发展。希望咧大家能够每个月都继续去支持我呢个节目。多谢你。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咧？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主持黄杨达、黄毓民。 早晨，大香港早晨啊！呢、這个 My Radio 同埋《月时报》联播早晨节目啊，今朝有汤姆啦，有小弟英军啦，有淡仔同埋周仪嘅，咁咧 今朝乐于助人啊， 乐于助人啊，今朝 乐于助人嘅汤姆， 乐于助人嘅汤姆，咁今朝就俾我见到喺美罗嘅楼下，咁就有一个 学生，学生妹， 有个学生妹又同佢问路啦，咁啊俾我影到呢、這个， 我觉得嗰啲 温情嘅一幕， 即系你出咗个 post， 但我觉得啲 comment 对我好唔公平咯。即系佢哋连究竟学生妹问路系问边度都唔知道，就话我指错方向啦。咁而淡仔咧，而淡仔作为一个时事评论员咧， 佢直接话汤姆指错方向， 系咯，汤姆指错方向， 咁样咧咁样。 喂，你基于咩嘢事实嘅基础咧？我想请问下， 基于对你性情嘅了解，性情了解，咁我哋觉得你指亲嘅路都应该系错嘅， 以言入罪， 啊、真系惨，因人肺炎啦， 因人肺炎， 唉、哎，真系。 佢政治明灯嘢，佢唔系。 我呢个系经验主义嚟嘅，咁有个我嘅经验嚟讲咧。 喂，咁呢一节都系淡仔讲晒啊，其实 系啊，我 say sorry 啊， 我只系 say sorry 咯， 我只系 say sorry 嘅份意啊。 点解咧？咁其实咧，因为咁啊，寻日啦，呢个叫做调解督导委员会啊，就发表咗一个叫做在香港制定道歉法例嘅最终报告同埋建议啊。咁里面就列出咗啦，今年由二月到四月做嗰个第二轮嘅叫做公众咨询，收到嘅回应啦，咁就。因应这个咨询的就制定了一些准的建议， 所谓道歉条例草案的议稿啦，就出现了一个这样的东西，跟着就另外其实这个道歉法其实已经是不是说刚刚先谈的，刚才讲咨询期都是二月到四月，是今年的事， 其实已经第二轮来了。其实最早开始呢，就2010年的时候开始呢，这个律政司的调解工作小组啊，就已经发表了个报告，当中呢就有提到个建议呢，就在谈论就是说应不应该制定一条道歉的条例或者法例的条文呢，去处理为了增加和解机会而作出道歉的问题，咁认为呢需要加深的讨论的。咁因此呢就在2012年呢就成立了一个调解督导委员会，咁佢辖下的规管架构小组委员会呢就会负责考虑呢是不是有需要在香港制定一个道歉的法例的。咁而之后呢这个调解督导委员会呢就在2015年的6月22号呢就发表了一个在香港制定道歉法例咨询文件出嚟，咁样咁而去到今年嘅年头咧，咁就做埋第二次嘅咨询添。咁啱啱琴日咧就叫做正式咁出咗一个叫做最终嘅报告以及建议啦，咁样嘅。 咁琴日袁国强咧就入咗去立法会度叫做解下话，又未去到解话嘅，叫做讲下关呢个报告 究竟系乜嘢， 呢个建议咁样。 咁呢个同大家讲少少先，跟住先再睇翻佢个讲法。咁其实道歉法系乜鬼嘢嚟嘅咧？系咪逼人哋道歉嘅法例咧？定还是乜鬼嘢咧？咁其实就唔系嘅。咁因为咧，嗱，而家一般嚟到讲咧，成日大家都会见到一啲政府官员啊，或者你可能平时就算喺街上面，你同一啲铺头有啲争执嘅时候咧，你会发觉啲人都好唔愿意去道歉啊。咁点解咧？因为嗱，你道歉嘅话咧，即系譬如你同人哋讲咗对唔住嘅话咧，就即系基本上就 即係喺法律上面嚟到講呢，就可以用你講個對唔住呢一樣嘢嚟到去代表咗話其實你係認咗你係犯咗錯誤。 嗱呢一樣嘢 先會道歉㗎嘛。 呢一樣嘢呢尤其係發生喺交通意外上面啦，假設你係一個揸車嘅人啦，好多時都會聽到其他揸車嘅朋友會提呢，如果撞咗車係千祈唔好道歉，無論如何都唔好道歉，因為 你可以俾錢賠償， 你可以係啦，可以同另一方面嘅事主去討論啦，你點樣究竟你嘅車又花咗，我車花咗咁，或者咩成大家叫做唔報警嘅情況底下，譬如交換咗資料，然之後用金錢去補償啦，或各樣啦，總之喺發生交通意外狀況底下，你千祈唔可以道歉嘅。咁呢個成日我哋揸車嘅人都聽到嘅一個講法啦。咁道歉法就係關於呢一件事上面，究竟你道咗歉會唔會對你形成一個法律責任咧？咁譚仔請繼續。 冇錯啦，咁由於現在呢個狀況，所以令到大家都好唔願意去道歉，咁因此呢就即係會變咗嗰、那個即係氣氛就唔良好啦，因為佢就覺得呢，即係政府就覺得呢，如果呢大家都可以，即係如果係可以道歉得嚟，而你嗰個講咗嗰句對唔住又唔會構成你喺法律上面變咗有一啲失利嘅話，即係譬如話會唔會因為英軍你撞車講嗰句對唔住，跟住你可能未必有講其他嘢嘅，咁但係因為你講咗對唔住呢，就變咗咁啊，即系你对唔住，就即系你认咗错啦。咁然之后到时就执住你呢一句咧，就喺法庭上面攞嚟告你。又或者咧，可能因为你道咗歉，讲咗对唔住，咁令到你一啲保险上面失去咗一啲赔偿嘅。咁所以咧，现在咧就希望制定呢一个道歉嘅法例咧，就想话即系保障大家，你唔会因为讲咗嗰句对唔住咧，就成为一啲法庭上面嘅证供啊，俾人哋攞嚟执住你啊，对你失利啊，或者系令到你失去咗一啲保险嘅赔偿嘅。咁我哋睇一睇返佢之前提出嘅一啲建議啦，咁亦都係咁就講到就係話呢，即係呢一個道歉法例主要就係關於涵蓋嗰個範圍，究竟係包括幾多呢，究竟係淨係包括你講一句對唔住啊，定還是你對唔住之後講咗嘅其他啲嘢都會唔會包括埋呢，即係譬如話對唔住我撞到你架車咁樣，咁會唔會包括埋後面呢一度關於事實陳述嘅部分呢，以及會係涵蓋適用於咩範疇呢，譬如就係話佢現在建議就會話適用於政府啦，咁譬如有其他國家就可能淨係適用於某一啲嘅專業嘅，又或者可能對於一啲醫護嘅專業有唔同嘅範疇嘅涵蓋嘅咁樣，咁亦都係會有一啲建議就係話應該明文咁規定用道歉嘅方式去承認索償，咁樣會唔會構成一啲對訴訟會唔會成為即係一啲作出咗承認呢，咁樣 即係依個坦白頭先嗰個嗰幾點就係講緊話我究竟法庭會唔會攞咗你嗰個道歉嘅包含裏面可能一啲事實陳述，即係你喺個你喺個道歉嗰陣時候，你淨係講話對唔住囉，咁係冇用㗎嘛，咁 你 可能對唔住囉， 因為我乜咁真係唔好意思啦，對唔住啦，咁樣 咁 因為乜呢， 係呀，當你 嗰節嘢 你好多時都對唔住，對唔住乜嘢呢，咁你對唔住有個對象㗎嘛，咁你對象咁你做咗啲乜要講對唔住呢，咁可能你要喺裏面講埋㗎嘛，咁如果唔係就人哋覺得你咁你對究竟對乜鳩嘢唔住呢，咁樣係咪好唔開心㗎嘛，咁樣會咁所以呢就會牽涉咗一啲頭先探仔有啲舉例裏面嘅一啲所謂事實陳述嘅內容，咁而法庭會唔會採取呢，採取嗰啲事實陳述嘅內容作為一啲證據嘅各樣呢，咁呢個係呢個今次嘅道歉法裏面其中一啲裏面有提議嘅嘢嚟嘅。 係啊，咁呢一個呢就係今次非常之重要嘅一點啦，因為呢其實現時由於呢一啲即係法律上嘅原因啦，最主要就係關於責任嗰啲問題啦，所以大家都好唔願意講對唔住，尤其是係喺官員嗰一部分尤其如是啦，即係大家呢基本上都唔會見到啲官員講對唔住嘛，所以今次呢佢提出呢一個咁嘅道歉法呢，即係好大程度呢都係希望費事啲官員呢就唔可以道歉，咁就呢因為怕上身啦，即係譬如話一啲新聞亦都有提過啦，關於即係南亞海難啊等等一啲情況咧，啲官員都好怕道歉咧，就是、因為怕自己會負上一啲刑責，咁所以咧就好驚會去道歉，咁就希望咧就制定呢一個道歉嘅法例咧，咁去保障咗，咁咪令到啲官員咧咁就即係道咗歉都唔會揦嘢，咁佢哋咪可以放心地出嚟可以道歉，咁就咧避免等公眾就覺得咧啲官員咧就即係好似對啲市民咧好漠不關心咁樣。 事實係咪咁咧？實在咁樣，而且成個呢個道歉法啦，咁啊頭先提過袁國強琴日入咗立法會嗰度就嘗試去解釋，亦都有提及到咧，究竟嗰個所謂個原意或者呢個推動呢個道歉法咧，係有個咩諗法喺度咧？除咗頭先譚仔講嘅咧，佢仲有一個比較 official 講嘅嗰個原意，我哋聽下袁國強講咩。 澄清道歉的法律后果，希望是消除当事人因为法律的不确定性而更愿意是作出道歉，从而是促使争议各方透过和解的方式去处理争议。 你刚才听到袁国强讲，就是前面那句呢坦白讲得很清楚了，后面那句就是从而促使希望呢大家可以和解一点。你见到政府 official 他们自己的讲法都是说，基本上我以我的解释去讲，就是大家和谐一点， 社会撕裂大家都输， 大家不道歉啦，大家道歉就会和谐一点了，这样。因为这叫鋸嘛， 因为其实这个法例呢，即如果讲回它的历史呢，最先是美国86年的时候已经有一个，即是麻省那时候已经是制定了。那它那时候即它制定的原因其实都是因为很多时候它们就主要是 concentrate 在这个医疗事故上面。但是即如果假如个医生即在手术室走出来，你个病人死咗啦，你连一句 sorry 都唔讲，咁咪大家都唔舒服咯，咁咪可能会引起好多争端咯。咁但係其实你好多时候，即係例如你睇劇嘅时候，其实嗰啲即係美劇呀，嗰啲医生走出嚟係可以讲 sorry， because of 乜咁点咁，所以佢死咗啦。咁就係因为佢哋係受呢个道歉法係受到保障，所以而佢哋可以去 explain 件事係乜嘢嘢，咁令到可能到當時的時候，個家屬可能都會感受到覺得舒服啲咁樣，咁自己醫生自己可以講到表示到一個歉意，一個 sorry 嘅感覺，即係個醫生雙方面都會舒服啲，所以就即係冇咁多爭端出嚟。咁但係就算美國都好，都只係得36個州係有呢條法例嘅啫， 即係唔係所有州份都 唔係所有州份 呢個法例嘅咁樣。咁但係就你話究竟呢個道歉法係咪叫做促進大家和諧啲啊，或者大家會鋸啲啊？ 冇咁多爭端咯、 啊。我又唔敢講喎、 啊。即係我覺得 depends on 你嘅事故係有幾嚴重，同埋嗰個責任係咪真係喺嗰個即係道歉嗰個人身上咯？即係有幾大成分係因為佢嘅出錯而導致呢個事故咯？ 但係而家係關於呢個道歉法嚟講咧，佢係已經所謂唔係完全叫做撇清咗。哦，你當你道歉嗰陣時候所講嘅事實陳述，都一定唔會納入咗呢個法庭作為一個不利所謂道歉者嘅證據啦，咁樣佢而家係唔係一定保證咗呢樣嘢嘛？呢個亦都係有個所謂嘅討論空間，亦都係有啲立法會議員咧就覺得咧會覺得喂有啲人可能嗨起上嚟講道歉都會嗨啊！呢個何君瑤嚟嘅，何君瑤咁講話講有啲又真係講過頭咗喎、 啊。嗱唔係嗰 啲賴嘢喎，咁點算啊？ 嗰個狀況係咁嘅，咁又套翻入頭先，譬如撞有交通意外撞車咁啦，我撞到你架車啦，湯姆而家。咁假設我而家講緊嘅，唔好意思，一落車就唔好意思。即係如果，但係萬一即係之前討論嘅狀況係我一講咗，唔好意思，跟住湯姆就會捉住一個，哦，你講咗唔好意思，你承認咗責任啦，咁你就可以 即係你 嘗試從民事嘅民事訴訟向我索償啦。咁但係如果而家修訂咗呢個所謂道歉法之後咧，如果你單單只不過係講咗道歉嘅話，即使話一句唔好意思或者一句抱歉嘅話，係冇其他內容去補充嘅話，並唔會對我直接構成一個法律責任啦。但係當一個情況發生嘅時候，係講緊我撞到湯姆架車，然之後我落車啦，我對唔住啊，我撞到你架車，撞到你架車花咗喎，咁樣咁我呢個撞到你架車同埋撞到你架車花咗呢一段嘅事實陳述，就會變咗做一個即係暫時未啊呢個 有機會， 即係有一個討論空間，係我呢段咁嘅關於事實陳述，我喺我口中得出嚟嘅，我撞到你架車，撞到你架車花咗，唔好意思。中间的一段咁嘅事实陈述可以构成一个法律责任啦，就唔会完全豁免咗我成个道歉嘅内容嘅任何内容，叫做豁免咗一个法律责任咯。 系啊，因为喺呢个建议里边咧，就系话建议法院可以喺确保公平同埋公正嘅情况底下咧，运用呢个酌情权去接纳道歉中事实陈述作为不利于道歉者嘅证据。咁简单啲讲，就系将个波掉翻俾法院啦。OK， 你决定用唔用啦。OK， 即系你讲嘅。咁而家都系佢决定嘅。其实我想讲， 不嬲都系 法院决定嘅。即系你而家唔能够有个 这样的保障，即是叫做即是有些人会 去觉得说、你就算出了这条法例，但是你如果你没有一个真的百分百的保障在这里，那这个酌情权，喂，而家你叫做酌情權啫，但係其實本身都係法院決定㗎啦，去接納一啲證供，唔接納一啲證供，係咪？咁所以咁係咪真係有一個可以促進到，如果以政府講法，可以促進到社會和諧嘅做法咧？即係同埋另外一個想講嘅就係話，喂，究竟而家我哋係唔係即係譬如頭先都有提過啦，以前嘅南丫海難事件，或者一啲政府嘅錯誤各樣嘢咁樣，咁係唔係佢哋即場道歉，即係事件發生咗即場道歉，我哋就可以叫做接受咗呢啲事？ 我會咁樣睇嘅，即係呢一件事咧，關於道歉法，佢頭先袁國強嘅講法啦，係可以令到個社會即係唔好撕裂啦，咁少啲戾氣啦，道歉可以解決到嘅問題就解決咗佢。我覺得喺一啲叫做社會上面嘅少啲嘅問題，例如交通意外啦，平時喺街度撞到你個膊頭啊，踩到你只腳啊，踢到你個夾啊，各樣嘅嘢啦，咁我覺得呢個道歉法引入咗嘅話係 OK 嘅，即係個理論上係講得通嘅，即係一啲比較相對冇咁嚴重嘅事件咯， 就可以瘋狂踢人夾，跟住同佢講對唔住。 我踩到你鞋面，然之後我講句對唔住。OK， 咁樣即使話你又好啦，我又好，我喺街俾人踩到鞋面啦，咁佢同我講聲對唔住，我條氣都鋸啦，我唔會即係再將佢， 咁你就唔會揼出， 即係未必啊，睇下邊個踩到我對鞋啊，睇下佢咩狀況底下踩到我對鞋啦，咁就睇下我嗰日著緊邊對鞋啦，咁呢啲都係我需要考慮嘅因素啦。但係我只係好概括咁講一個情況，但係就係、是如果喺即係發生普通嘅衝突咁樣咧，同人哋咁就一句道歉是可以免卻咗好多好多麻煩嘅，其實事實上係嘅。但如果你要將呢個上升到係一個譬如政府部門或者官員嘅層面咧，我唔認為一句道歉係可以令到大家叫做放棄，即係或者放過佢啦，或者唔再追究佢， 唔會覺得佢 需要嚇，所以佢需要去承擔嘅責任啦。例如頭先講緊嘅南丫海難事件咧，海事處嘅處長佢出嚟道歉，我哋係咪就會放過佢咧？就我覺得未必啦， 即係現在有呢一個道歉法咧，即係雖然就係話，即係保障咗佢道歉啦，咁但係都唔會話令到佢就即係講咗 sorry 就變咗冇曬所有責任嘅，只係令到佢即係唔會成為法庭上面嘅一個證供啫。咁但係咧喺呢個情況之下咧，我依然覺得咧係會有人認為咧，即係政府都道咗歉啦，咁啊其實咪算咯咁樣，即係尤其是咧好多時尤其是一啲黃絲帶咧，佢哋都成日覺得即係政府道咗歉咪算咯，即係可以由佢嘅 賣小強呢啲 係啊，即係喂你好多時其實個狀況都係咁噶，即係就算即係其實講真啦，我哋以前做一啲即係節目嘅時候都會評論都會咁講，佢而家嚇出咗咁大意外，佢都唔願意出嚟道歉咁樣，即係當然啦，呢啲一啲咁嘅評論係唔係幾好嘅咁樣，咁但係我哋都會咁講啦，即係咁講，即係純粹係煽動大家情緒嘅啫，係咪先？尤其是佔領嘅時候，成日都講埋呢個咩嘢噶，係嘛？即係呢一啲狀況咧，咁你變咗咧，即係可以舒緩到大眾個情緒啊，即係就會一定係必然會有個印象，尤其是咧啲建制派亦都係會走出嚟講嘅。就住呢个事件咧，我哋嘅官员咧，亦都系感到深切嘅反省嘅，亦都系出嚟道咗歉嘅。咁就希望各方嘅市民咧，都能够谅解，俾翻一啲空间大家。我哋必定咧系会继续追查落去嘅。咁但系咧，都希望大家咧，俾翻啲时间同埋空间，我哋嘅官员可以等佢哋咧有翻啲时间，可以足够反省同埋去检讨。咁啊，即系令到大家咧有位置咧去抒发翻个情感啊。即係咁，所以其實咧變咗你出到嚟咧呢一個道歉法咧，即係雖然佢係對於即係大家一啲小嘅紛爭係會有幫助嘅，即係譬如話，即係頭先都講到啦，喺街度你可能唔覺意撞到人啊，又或者可能平時有時候只不過係一啲小嘅爭拗啊咁樣，咁嗰啲問題咧可以舒緩咗嗰一啲事情。咁但係其實我覺得佢最主要咧都係幫助到一啲官員咧，令到佢哋咧可以即係有得可以即係道個歉咁樣，即係做好啲一個公關嘅手段咁樣去。等佢哋幫佢佢哋即係舒緩翻民憤， 有條咁嘅法例就可以做到公關，咁就舒緩到民憤啦。你覺得 係、啊、 真係咁便宜？ 喂，好便宜嘅咋？ 係啊， 香港市民係乜嘢啊？係真係你出嚟 當香港市民係乜嘢？ 即係講真，喂，老老實實，如果梁振英出嚟講句對唔住，佢 UGL 嗰個5000万事件，我覺得大家可以當冇事。 5000万喎、啊。 要即系我一时疏忽， 你讲翻5000万次 sorry， 我可能原谅你嘅。 即系你要明白，即系香港市民就系咁噶啦嘛。有时呢啲情况，即系纯粹系为啖气嘅啫。即系你讲真，你讲句对唔住，可能冇嘢嘅啫。即系南丫海难事件，大家争拗咗咁耐，讲咩啫？就系讲咗，佢咁耐都唔出嚟道歉， 其他那些你不記得的是不是 有其他有其他 因為你記得啫但是你要明白普通市民那個印象不是這樣嘛普通市民是不會記得他那些什麼船上面有沒有救生衣啊他那些檢查啊會不會有些什麼遺漏啊中間有沒有小童救生衣啊諸如此類那些不記得但一直是記得那件事發生了之後他都沒有出來道歉就是這樣的嘛 因為現在 但是臭效的整條橋 我覺得呢對於香港市民來說呢是一定 work 的是啦尤其是你喂你现在其实 我觉得好好悲哀喔现在是如果如淡仔所言即是我哋搞即是香港就是搞咁耐啦即是去到而家今时今刻呢就整条道歉发出嚟跟住呢就话我俾你听呢咁就可以呢就嗰、那个戾气就少好多啦。咁样或者咁讲你哋香港人要求嘅只不过系一个道歉啫即是你所讲嘅任何事件你譬如你差佬暗角打人也好或者你捉咗个智障嘅智障的人士就话屈佢系谋杀，屈佢系凶手吓，谋杀人又好，跟住你去政改也好，乜嘢都好，你全部呢啲全部都系只系要求道歉， 唔系咁杀人系刑事。 因为你而家报道嗰个都有讲， 唔系 嗰个南丫海难， 嗰个系捉错佢啊，捉错佢，差佬佢会唔会道歉嗰样嘢问题 因为报道那个南丫海难那些死难者家属呢他到现在都是要求道歉的、嗯、但是因为这个道歉法里面有那三个豁免、嗯、就是豁免了什么调查委员会条例死因裁判官条例还有淫涉及不雅物品管制条例就是在这个道歉法的豁免的部分来的、嗯、但是因为这个他南丫海难事件是有委员会调查那就没有豁免到不就豁免了这个道歉法的条例所以到现在当局都还未去道歉跟着南丫海难的家属死难者家属他现在都是执着其实他都是想要个道歉的啫。 咁之前海事处嗰、那个廖汉波有道过歉嘅，当然佢隔咗好 Q 耐先出嚟道歉啦，系有个咁嘅情况。即系我想讲你话道歉化出咗嚟，系咪会和谐啲？如果真系会和谐啲咧，就真系大镬啦！我觉得真系大 错啦。所以我觉得咧，呢一个道歉法嚟到讲咧，虽然佢系能够令到一啲。即係可以小事化無嘅，有時候一啲小紛爭可以化無嘅。咁但係我依然咧，都係基於我想呢個社會再躁動多少少啊。咁所以我就係咧，基於呢個政治立場咧，我反對佢。 我就唔係話基唔基於政治立場，或者想去躁唔躁動多啲，而係你。讲翻即系讲道歉嘅嘢，我哋咧就即系我自己本身都有唔少经历嘅咁样。 你都成日道歉啊？ 唉，但系咧就即系呢个又你听翻笑死就 道歉 KOL， 你死不悔改道歉捻 系啦。呢个听翻笑死就都有讲， 因为更加 便宜咗咯。更加个状况就系、是、即系如果去到嗰个所谓政府啊，或者一啲医疗机构啊，即系所谓公营机构，你地铁又好，就算领展啊，即系牵涉大围市嘅一啲咁嘅机构，佢哋如果做错啲乜嘢，跟住就话走出嚟道歉，咁样就可以叫做熄咗个民愤咧。咁啊，事实上咧系可以啦，因为就算而家唔道歉咧，都得噶啦嘛。即系元水事件，大家都犹记得啦，系咪？冇事噶嘛，其实你今天仲饮紧嘅，其实。大家知唔知啊？你今天仲饮紧噶？冇事噶嘛，其实系冇事噶嘛。咁即系而家有埋个道歉法俾你，哇！咁就真系， 哇！真系 perfect 词， 正啊！即系 有咩事走出嚟，即刻鞠躬道歉，好似日本人咁样。 好卵便宜啊！ 有咩事跟完之后，到时大家咧就会话，哇！而家啲官員幾有承擔，係嘛？幾咁負責任，有咩事即刻出嚟鞠躬道歉啊！就好似日本嗰啲官員咁，係咪先？有咩事咧，即刻出嚟鞠躬，跟住 hold 翻個三十秒，影翻幅靚相，拍翻條長嘅 shot， 哇！喺跟住擺翻出嚟喺新聞報一報，話大家條氣即刻鋸曬。 即係我哋要求別人話若果有人做錯事去道歉咗咁樣，但係呢個道歉只不過係一個純粹係哦，你表示你唔好意思，你承認錯誤，但係。最想的都是你不可以有同類事件的發生的嘛，這個最想出現的事，即是從來的錯誤不會再發生的嘛。另外一個就是，喂，你究竟個責任誰屬先？是不是你賴咗嘢，而家講緊尤其是大衛士啊嘛，大衛士你賴咗嘢，究竟責任誰屬先？有冇人要下台先？係咪先？最基本啦，係嘛？最低消費咯，可以話係，從來都冇噶嘛。即係你搞咗個道歉法出嚟咧，即係我唔會話我依個道歉法唔好，純粹公關手段，我唔會講依啲啦。因為亦都有咁嘅民眾會有咁嘅聲音啊，例如啊張超雄嗰啲，佢都話俾你聽有道歉法好啊，咁大家都想要個sorry 噶嘛，咁样，但系问题系，当有个 sorry 咗之后， 咁样点咧？咁系咪叫有会讲清楚究竟个责任谁属咧？究竟会唔会有人下台咧？好明显，而家睇落嘅状况系佢哋冇任何咁嘅倾向啦。冇任何嘅傾向話俾你聽，其實嗱，依個道歉法做唔係道歉完就算噶啦，要有其他嘢。就算你口講啊，事實上證明咁多個事件一路以嚟咁多個事件都係冇依個咁嘅做法喺度啦。咁你而家搞條道歉法出嚟，係亦都唔會睇得到你係有咁嘅轉變啦。OK， 冇可能嘅事啊嘛。咁如果譚仔嗰個講法咧，就真係我都覺得係嘅。好多黃絲係可能真係 就咁就散咗嘅。有咩事？即刻冲出嚟沙冧，系咪先？专门揾个人冲出嚟沙冧，咁然之后道歉咁咪了事咯。 反正道歉咗冇责任，冇所谓嘅。 即系好简单。嗱，我哋将汤姆套入去，大家就好易理解。有咩事发生，汤姆即刻冲出嚟道歉。哎 ，sorry， 我错，我唔啱，我乜？ 咁你 对唔住， 你唔会有后果 嘅。你锯唔锯得落啊？ 大家即刻， 你唔会锯噶嘛？咁样。即係咁樣就唔會鋸㗎嘛，同埋你慣咗之後亦都係唔會鋸。 嗯。 不過最尾講返啦，最尾講返即係其實呢、這個嗱佢就呢個咁嘅道歉法喺度啦 ,ok, 咁適用於就叫做全港啦 ,ok, 咁頭先講最主要都大衛事啦，但我又想講話，如果譬如好似英軍講話啲小事情、你自己撞車各樣，咁同埋你要睇下咩機構做嘢㗎嘛 ,ok, 喺熱血時報呢個機構做嘢呢，道歉係冇撚用㗎道歉係冇撚用㗎 ,ok, 咁大家斟酌一下點解啦 ,ok, 大亨其實講過㗎，下一節翻嚟再講。